今晚找到善仲佳上來，他是民主黨的師傅，大家即係認清楚呢個善仲佳，靚仔善仲佳嚇，佢係第一批咧，即係民選呢個區議員嚟嘅。係 啊， 冇錯，1985年當選咧呢個區議員嘅。咁啊喺1980年代咧，自從呢個中英談判出現咗之後咧，回歸問題擺上咗議事日程之後咧，香港嘅民主派咧係積極爭取咧係普選嘅。OK， 曾經喺1980年代嗌過咧係88直選，可惜咧係徒勞無功嘅。OK， 咁啊，善仲佳咧，你係第一批去即係從政嘅人啦，喺香港啦，民選嘅立法院。當時嘅運動同今日30多年之後，應該1985至到而家係34年之後，最大分別喺邊度咧？ 嗱，嚴格少少啦嚇，即係其實我唔係第一批，第一次區議會選舉係82年嘅， 係係。 咁但係咧就你話 82 係82，咁但係85年都係算早期嘅。咁85年咧，我係所謂第一。都叫第一批做呢一個區議員啦，咁樣咁就當時咧就我係葵青區嘅，咁啊嗰陣時所謂選出嚟又叫葵青七子咁樣。咁啊點解嗰陣時我哋會參選咧？亦都簡單啫，因為即係84年就係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咗，85年咧就其實84年已經79年咧就麥理奧就 訪問北京， 訪問北京啊嘛，咁跟住就信息翻嚟就話要收翻香港，咁跟住就股市跌啦。83年嘅時候，戴卓爾就鋪一次街，咁跟住84年就中英聯合聲明，跟住咧就我哋畢咗業冇耐，咁啊中英聯合聲明嘅意思話港人治港啊嘛，高度自治啊嘛，咁就開始一個所謂選舉啦，係嘛？咁啊，於是咪去參與呢個區議會選舉咯。咁嗰陣時，第85年嘅區議會選舉，當然唔係咁對所謂當時畢業嘅所謂大學生去參與區議會選舉，唔係咁困難去贏嘅嚇。即係我咁講。好啦，但係如果你講話即係參加民主運動嚟到睇咧，咁我哋嗰陣時已經做咗區議員啦。我仲記得嗰陣時係80年代初期嘅時候，我哋有一個叫高山大會，跟住又爭取呢個88直選咁樣。咁以前搞一次遊行，即係爭取補選嘅遊行，我都記得噶啦。哇，400-500人好開心噶嘞喎！ 嚇，400-500人啊！ 係400-500人去爭取補選， 喺維園集會， 係維園集院啊！400-500人去行已經好開心噶嘞喎，係嘛？好勁噶嘞喎，係嘛？哇，遊行喎，咁啊講好激噶喎，咁樣哇！你同而家比較，哇！而家都唔知即係。遊行即係幾十萬嗰啲係30歲嘅咯喎， 係嘛？ 經過月呢次係嘛？嚟我最攞落嘅應該係最多人嗰次嘅，即係609、616，跟住咧就係7月1，跟住 八一八係啊係啊，818都170萬， 係啦，次次都100多萬咁，即係同以前幾百人相差好遠啦啊！即係唔可以比較咁講。咁我淨記得咧，就可能係最多人上街，回歸前最多人上街就係六四啦，六四之後嗰次啦，六四。咁但係除咗六四之外咧，就六四係因為支援中國嘅民主運動。咁但係你話從香港民主運動真正開始咧，就可能係2003年嗰次咧，就 有呢 個50萬人上街。 反廿三條。 反呢一個即係23條。咁23條之後，可能係每年嘅7/1都開始有人遊行。咁有咗23條之後咧，就我哋都覺得哇，嗰次已經係破紀錄噶啦。唔相信會有更多人去遊行嘅。咁但係609之後咧，我哋都唔會相信咧係會多過609。點不知609之後唔夠一個禮拜，仲多過。咁我覺得比較唔到噶啦，我哋今時今日，而所以群眾性嘅參與、群眾嘅性嘅醒覺咧，就係好大。今次你見到嗰個運動，其實點解係上升得咁多人咧？我相信學校裏邊嘅參與，啲聯署啊，六月即係4、5月間就唔少學校嘅聯署，即係校友、教師、學生嘅聯署咧。就反送中之後咧，跟住6月9日就大家一齊，因為聯署過，大家都要出嚟遊行表達咁樣。咁當然啦，而家最近大家見到喺學校裏邊咧，唔罷課啊嘛，或者唔可以日日罷課，於是咧就手牽手。喂，其實好得意喎！啲學生翻學，哇，慘都唔醒。係咪？ 慘 都 唔醒，阿媽叫醒。 喂，7:30手牽手，仲早過翻學嘅喎。點解咁齊人嘅又？ 係咁齊人，大家實 係咪啊？ 人鏈啊！ 係咪人鏈啊嘛？嗱，平時翻學就可能就鏟到唔醒嚇，即係 但是呢人年的時候個個就咁精靈， 手拖手， 手拖手係嘛？即係你見到咧，即係所謂嗰個參與。當然啦，我唔知係用北京嘅粵語嘅口號啦，即係話啊，佢哋啲學生仔咧，就啲學生俾人洗腦啊咁樣。 泛民教師洗腦， 係啦， 即係教壞學生。 係啦， 李國章講嗰啲嚇，你又點睇咧？ 回歸22年啦，咁如果回歸22年啦，嗰個主政府又係你揀嘅啦。咁22年咁由阿董開始咁咪使咗22年啦，個場係你噶嘛，係嘛？ 啊間間校升五星旗噶啦， 係咯， 啊嗰啲所有制服團體都係升揸住支五星旗噶啦， 係啦。咁你日都可以使緊噶， 嗯。 我心諗係啊，冇玩啦，你花幾即係話人洗腦嗰個，你花去洗下你自己個仔睇下使唔使到啊？啱唔啱？最實際。 點解中學生裏邊會咁多人啫？我都好想了解一下。嗱，你嗰個年代咧，其實冇乜中學生出嚟嘅，多數大專或者係其他人士，即係成年嘅人出嚟嘅。 嗰陣時，我嗰陣時大學生都係少數啊。 係嗱，第一大學生少數啦。 係啦。 但係你嗰四五百人之中都唔係個個大學生啊。OK， 後來越嚟越多啦。OK， 都係冇中學生嘅。冇中學生嘅，而家點解突然之間中學生 我相信就係因為嗰次國教啦，即係2012年嗰次國教運動咧，就因為國教係針對學生嘛，中學生嘛，即係阿胡錦濤2007年嘅時候咧，就嚟過香港視察完之後，就叫阿董建，叫董建華，叫當時嘅曾蔭權咧，就要佢醒佢，叫佢做呢個國民教育。咁曾蔭權即係殖民地官員啊嘛，梗係好叻啦呢啲嘢。哇，係搞國民教育啊，咁緊要得？我揾八大校長嚟咧，整個委員會， 係 研究3年先， 係 嘛？研究夠鐘啦，咁啊交俾阿梁振英搞，夠鐘啦嘛，係嘛？啊梁振英攞嚟，哇國民教育佢咁樣 得啦，可以立功，以為可以邀功立功。 咁當然嗱，嗰役之後咧就。中學生就因為嗰次反送中咧，就滋生咗啲中學生。嗱，你知道啦，嗰陣時有個叫學民思潮，即係黃之鋒之前嘅組織，亦都黃之鋒嗰陣時亦都參與帶領即係反國教運動。 係 咁嗰次之後咧，就即係中學生就開始所謂醒覺嘅組織就喺中學生裏邊，即係植根啦咁樣。咁而今次點解咁多中學生參與呢？就亦都好似我咁講，五六月嘅時候，都聯署。 嗱，其實聯署唔好即係睇輕佢嚇。通常你一間學校咧，如果出到個司長、局長咧，或者特首咧，你應該引以為榮。學校亂打鬧嗱，我哋間中學啊幾勁啊！而家在任特首，乜嘢司長、局長都係我哋校畢業，應該引以為榮嘅。今次咧反其道而行之，竟然人聯署鬧翻自己嗰個師兄或者師姐，尤其是嗱，你諗下邊個啦 ？OK， 阿林鄭嗰間女校 ，OK， 嗰啲校友。師妹一齊聯署嚟懟你嘅 ，OK？ 跟住呢個李家超、楊潤雄、盧偉聰是喇沙嘅，喇沙嘅喇記嘅 ，OK？ 啲人聯署，你應該引以為榮嘅喎，本校畢業生可以做到呢個一哥喎，原來完全相反。跟住咧，所一間一間學校都有呢個舊生同埋啲學生老師聯署。你去示威嗰啲遊行睇到咧，幾多人舉住豬旗就乜乜校友會乜乜校友會，呢個係香港裏邊從來冇發生過個嘅事嚟嘅。咁佢哋咧，仲有啲學生咧，呢班學生啊，而家出嚟嗰啲啊，冇一個見過、經歷過港英統治嘅。 冇好多都係 冇一個 22年好多未出世啦，梗係你啦。而家中學生而家咪頂多未都係我諗係沙士後出世啦。而家中學生嗰啲都係 嗱，今年大學畢業 佢哋未參加過即係2003年嗰次行為 唔係係啊，未曾參加。今年大學畢業嗰啲咧就啱啱喺1997年出世嘅， 回歸後 22歲啊嘛， 係啦，回歸後 好啦。而家你去過阿善榕街啊，你又去過啲示威啦嚇，即係我估你都唔夠膽衝噶啦。喂，你見到個場面點嘅咧？即係你根本係難以想像。你喺80年代初出嚟示威遊行嘅時候，你冇第一警察就唔會話攞支棍駁你嘅。咁咧，而且咧，而家啲人咧唔單止面對駁咧，就面對嗰個催淚彈嘅，個個都有防毒面具。你去到會唔會即係覺得好唔適應？覺得去到另外一個世界？ 唔好講港英年代啦。嗱，港英年代分個唔同嘅階段嘅。 係。 咁你諗下嗱，港英年代我諗係六七暴動嗰時咧，可能都係即係，因為嗰陣時都因為係左派發起嘅所謂暴動啦。咁所以嗰陣時即係我哋嗰陣時，我6、7歲啫嘛。嗰陣時我睇到嗰啲嘢，可能都即係警察都對呢一個所謂示威者 都施予一定嘅暴力嘅、 嗯。 但係我覺得回歸前太耐啦，我喺我哋即係比較成熟啲嘅人嚟計，最深刻嘅一次咧，即係群眾運動就係2003年、 嗯、 沙士之後反呢個廿三條嗰次，嗰次咧就好清楚啊！即係2、3月嘅時候，香港好多人病，咁啊有淘大花園啊，有幾百人死咗啊咁樣樣。 嗯， 跟住咧就7月1日咧就好多人咧就上街反對廿三條。其實嗰次咧就係、是、上街反對廿三條，咁都係噶。當年嘅董伯伯咧就係、是、都冇撤回噶、 嗯， 只不過後來咧就阿田北俊同自由黨咧就係、是、 跳船， 咁啊於是佢唔夠票先要撤回嘅啫。OK， 佢、 嗯、 夠票都去噶啦咁樣。但係對我哋香港人嚟計咧，對喺香港人嚟計，回歸之後最大嗰次遊行咧就係2003年嗰次。2003年嗰次第一。嗰次亦都係開創咗香港遊行嘅傳統， 嗯 啊、即係遊行之後就好和平嘅， 嚇 唔、啊、會話有任何所謂玻璃衝突啊、掃即係玻璃打爛啊，或者任何衝突嘅冇嘅。咁、 嗯、 啲警察咧都係好協助，在場協助，嚇、嗯啊、又冇即係最多 疏導 下咁樣啊，維持下啲咁樣，咁、嗯、唔會有咩警衝突嘅。咁啊，嗰啲警察都係一啲即係。企喺邊咁，可能有少少地方有啲衝突嘅，即係唔係好多、嗯，例如開唔開路啊啲咁少少嘅，後來都冇。 係 啊，咁啊2003、2004兩次遊行都50萬咁樣樣。 嗯， 咁當然啦，就2006、2009都冇事嘅。我哋今年嘅2006、2009咧都係和平嘅，我見到都係和平嘅，同埋2006、2009都唔少嗰啲後生仔好多，真係好多。 嗯 嚇、啊，我仲 我都覺得好意外啊、 嗯！ 我去到咧去遊，哇！點解咁鬼多後生？覺得自己好鬼老 嗱，2009我最記得噶啦，2009有啲後生仔喺後面揸住本書行嘅，佢要考試嘛，6月9日之後仲要考試，咁、 嗯、 咪一路行一路讀書啦，嗱咁仲有呢啲好多嘅，即係喺中學生，咁當然啦，即、就、係、是、到近期呢九月到你九月嗰啲運動裏邊咧，都係後生仔多嘅，即、 嗯、 係、啊就是、所謂和理非嗰啲咧就都有。咁唔少我見到和理非嗰啲都係上半場啦、 嗯， 下半場就可能嗰啲即係後生仔居多啦咁樣樣。咁、嗯、我哋都見到即係啲 Telegram 啊或者連登嗰啲 post 咧，就叫我哋嗰啲所謂和理非嗰啲咧，就佢哋下半場你唔好阻佢哋啦咁樣樣嚇、嗯，你快脆撤退，因為佢哋會照顧你。 嗯、 如果你有咩事，佢哋都會保護我哋走。咁所以但問題咧，佢哋手腳快嘛，我哋手腳慢啊嘛。咁我哋咧就唔好阻住佢哋啦。嗱，當然啦，我覺得咧點樣，即係講翻到呢個運動同以前有咩唔同咧？ 嗯， 以前一路以嚟咧都係一個所謂即係香港係用和理非嘅形式嘅。 嗯， 咁2014年嗰次咧就 雨傘運動 嗰次咧就因為當中亦都有啲所謂行動升級嘅爭議啊咁樣，嗰陣時咧就變咗喺所謂非建制派裏邊啊出現一個所謂裂縫，或者希望就出現咗一個所謂大家唔協調嚇，咁、有啲人咧就要早啲撤場，有啲咧就要堅持下去咁樣樣，咁嗰個咧係一個即係痛苦嘅經驗嚟嘅。啊，咁今次嗰個運動開始嘅時候咧，我自己覺得今次裏邊雖然話冇大台嚇、 啊， 即係冇領袖，事實上我亦都覺得係嚇唔係冇組織嚇、啊，可能真係有冇大台，但係唔係冇組織。個組織好清楚咧，我覺得係亦都唔少。我見到一啲即係喺無論你連登好 Telegram 出咗啲意見咧、 嗯， 我感覺係一啲有經驗嘅人士。當中我相信亦都唔少，可能係5年前咧喺呢個雨傘運動有積極參與嘅人。 嗯、 今次可能是捲土重來，即係推動或者支持呢個運動。佢哋都即係吸收咗即係2014年嗰次嘅所謂經驗咧，就好早就不割席、不分化、不篤灰咁樣樣。咁啊，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咁樣樣。咁你要和理非嘅，你用和理非嘅方式表達。咁而勇武亦都有佢自己的方式表達咁樣樣。咁和理非嗰啲咧，佢久唔久亦都啦嚇。即係唔好話久唔久啦，佢哋喺連登好安排都好，佢有啲嘢咧就係合適啲和理非做，例如手牽手啊，啊咁樣樣激少少難少少嗰啲，咪去獅子山咯。 嚇、 去獅子山我都有同阿李永達去噶、 啊，有去啊，有兩個啊， 啊上山頂啊，上到山頂㗎。 O、okay, K 好， 啊、山頂啦嚇，啊山頭嗰度，即係獅頭嗰度。 係 係。啊，佢哋亦都有啲即係行動咧，團結到一啲和理非。咁當然亦都行動裏邊咧就係、是、走得比較前咁樣樣。不過、個運動搞到。即係似乎係咪過分咗暴力咧？當然我哋都唔可以唔睇嗰個因嗰、那個所謂源頭喺邊度。事情我唔知點解歷史不斷重演錯誤嘅、 嗯， 即係 其實正常的運動會隨著日子都會慢慢、慢慢會淡啲嘅、淡啲嘅、但係差唔多到淡嘅時候咧，就爆咗個721出嚟。 係。 差唔多到淡咗啲嘅時候咧，又爆咗個831出嚟。即係如果冇831，我相信喺鏡頭裏邊見到 嗰日掟燃燒彈 啊，同埋咧個即係衝擊所謂而家佢哋叫擋鐵啊， 係啦 啊嘅事情唔會咁多。即係冇咗兩件事咧，我相信你諗下啦，黨鐵裏邊，即係喺八三一裏邊見到嗰啲速龍小隊、入咗去咧個 車廂， 車廂裏邊打完人之後，如果你打人嘅目的係要控制佢啊嘛，點解打完之後你又走咗去唔拉佢？ 係咯，我都奇怪啊！你話接報啊，嗰啲示威者、啲暴徒走咗入去地鐵站， 咁嗱，你一係就打人， 係 唔係？你一係就拉人。如果佢走，你要透過武力控制佢。咁應該就控制咗之後你就拉，就冇一樣嘢叫做打完人之後就唔拉人走人噶嘛。 仲有嗰啲樣好好得意嘅，入去打完人咧入去咧，佢就望下望下望下，揾邊個未打過？ 嗱所以嗱，我感覺就係即係個運動咧就唔係冇呢一個組織係有組織，但係就即係喺成個社會裏邊。大家有不同的角色，大家參與的時候就找到自己、可以做事參與的 方式、例如有些可能大家看到、即是機場所謂香港鄧寇克撤退大人 撤退、大撤退由機場撤退去、大欖隧道、 我看到那些呢即當然我看到、收到訊息那些當中不少是 Benz 是 Audi靚車，唔係 Ford Van Toyota 喎，嚇靚車嚟嘅喎，所以你見到呢啲運動裏邊咧，大家就係、是、大家有大家唔同嘅角色嚇，咁、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即係我相信呢個係咁。咁、那個源頭係點咧？我相信亦都係大家總結經驗又總結經驗，都係個制度已經爛得好透。如果個制度唔換嘅時候咧，香港就算你平息咗今次嘅風波，總會有平息嘅機會，我相信。但係會唔會今次平息咗之後？如果唔根本性改變個制度咧，可能跟住落嚟咧，只會有另一波又係激烈嘅行動嘅啫。所以點解五大訴求其中最後尾個訴求就話要雙普選，即係你唔係真根本性改變個制度咧，即係香港好快到2047， 換咗個林鄭都冇用。所以 你諗下，而家仲有28年、27年多啲啫嘛，就2047嘅啦。 好快嘅啫， 係啊， 好快啫！你諗下，三十幾年前咧，即係自1979年開始有呢個回歸問題、主權問題出現之後咧，眨已經40年啦，眨下眼前仲街。當時我唔知入咗大學未啊？1979年， 1979年我喺大學裏邊， 大學裏邊 係啦，嗰陣時 咁快， 係啊， 麥理浩， 係啊， 所以見華國鋒嗰陣時係華國鋒，見華國鋒講呢樣嘢啊嘛。嗱，我想問你，今次咧個運動咧，俾我印象就係、是。其實佢係超越咗階級嘅。OK， 嗱、上一次咧，雨傘運動嘅時候咧，有部分人咧就好不滿，其實一樣嘢啫，你班人阻住個金鐘 ，OK， 只係一樣嘢佢就反對你。但係呢啲聲音咧，而家已經唔存在㗎啦。你睇到咧，其實啲人咧，啲後生仔咧，我唔排除咧係有好大嘅中產階級。同埋可能有啲有錢佬或明或暗係支持佢哋，所以個運動先可以 last 到超過100日。好啦，至於講話即係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呢，冚棒就 nonsense 嘅，因為我睇嗰套即係美國嘅 CNBC 嘅訪問，呢個 talk show 嚟嘅。咁個主持人咧就問一個時事評論員，嗰個時事評論問佢，咁主持人就話啦，根據中方嘅講法咧，就係 CIA 喺背後策動香港呢啲咁嘅反送中嘅運動。咁、個嘉賓即係個時事評論員就笑笑，哇！我如果係 CIA 睇到咧，我都會笑啊！原來我哋 CIA 咁有錢，可以 sponsor 嗰啲 gear 啊，嗰啲防毒面具啊， 嗰啲防毒面具一套嘢幾千人㗎，嗰兩個雷器咧都幾嚿水嘅。六一二基金籌8000多萬， 係 G20團隊咧過去嗰幾次籌款咧，都先先後後夾埋，我相信籌到大概係即係我估計可能有2000萬。咁你諗下，透過眾籌成個活動，我唔計呢一個其他啲政黨有唔同嘅籌款啦，我相信 牌面上裏邊咧個眾籌籌咗大概一億，超過一億。 嗯。 咁而呢一億裏邊咧，我相信咧嗱，你如果用呢個所謂 G 二十團隊佢哋嗰個喺網眾籌裏邊咧，平均每個都係三幾百蚊。 嗯， 咁我喺呢一個六一二又好，或者喺啲遊行團隊啦、團裏邊咧，我都有籌幫攞而家基金籌。 嗯， 咁嗰啲市民真係喎，即係我自己籌款，我自己見到嘅情況就係、是，即係一嚿水一嚿水，真係一張張一張張咁入落去。 嗯， 咁呢啲咪好清楚咯？嗱，我覺得最後嗰次民主黨幫呢個攞二籌咗三百萬。 嗯， 全部一張張嘅。 睇住入嘅。 即係、啊、哎呀，大佬，即係。用即係用成日用翻呢、這個即係話啊 CIA 俾錢咁樣，話 CIA 俾錢都要拆散到咁多個咁濕碎一百咁嚟都幾大陣仗。 我都唔知道佢都唔知道打幾多個電話、 啊、 WhatsApp 話嗱，聽日咧入300-200皮落去嚇，係、on behalf of CIA。 另外一句講啦，香港人坦白講句，有啲人咧即係點講咧，即係佢自己就算慳少少咪食。咪食少兩次貴高檔啲嘅餐， 係係 都捐夠幾嚿水咯。哇！好多人根本就係即係好愛護香港，覺得諗下喺成個運動裏邊可以參與啲乜嘢，可以做啲乜嘢，係嘛？有人打頭陣，有人喺前線。 嗯， 我又冇乜能力，未有啲人係做救傷，有啲人做呢、這個即係頭先我講鄧寇克啊，接仔，唔少人做接仔嘅都嚇，即係一運動嘅時候就車人接仔。咁呢啲大家有唔同嘅角色， 嗯、 都係嗰句啦。愛香港，希望香港再有民主。 好啦，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民生無小事。儘管呢句説話係阿梁振英講，就唔好因人廢言。OK， 而家咧呢、這個大陸就拋咗一招出嚟，呢、這個建制又拋招出嚟，就話咧係要用嗰個土地收回條例去攞多啲地去。咁咧就可以解決呢啲人上樓嘅問題。 嗯、 你又點睇咧？嗱，好多人都咁講啦，即係民主係由最 local 最 local 嘅事，係所謂維權啊，用今日字眼去由維權開始嘅啊。咁你點睇咧嚇？ 嗱，解決呢啲所以鄉居民或者民生需要嘅問題，幾時都係政府嘅責任，幾時都要去做嘅。喂，官地收回條例。在土地大辯論未開始或者開始的時候，民主黨都有提啦。我哋今日都講話，而家嗰陣時我仲記得幾個月前，李慧瓊仲喺度講緊反對。 嗯， 咁當然咧個運動之後，而家要急轉彎嚇，仲要喺呢個《東方日報》賣報紙係嘛？咁即係呢啲真係佢因為個形勢所轉變嚇，本來咧就唔係咁嚇，而家就但我唔會因為佢今時今日。我不覺得我們因為他今時今日轉態而我們變了我們 的想法，我們覺得解決土地問題是需要的，解決房屋問題是需要的，這個問題來講就無論有沒有民主呢都是需要的、 嗯、 但是有了解決到這個問題呢又不是代表解決了香港深層次矛盾、 嗯、 現在都是個體制問題來的、 嗯、 現在都是香港市民不滿的，事實上今次那個即是所謂參與佔領運動裡面那些當中唔少，真係好多唔少嚇，即係我唔知係咪勇武嗰啲都係啦嚇。 嗯， 佢生活唔好話無憂啊，佢條件唔差嘅、嗯，生活條件唔差嘅。當中、嗯、就算前線嗰啲咧，都有啲係即係月入都豐厚嘅、 嗯， 都走去走上前線。 Middle class 係、嗯、啊， 啊、這個、呢個咧係藍絲嗰啲係難以明白嘅。 咁佢哋藍絲，你見到佢哋嗰啲咩撐警大會嗰啲咧？ 嗯。 他們為什麼要我都不明白為什麼那時候要39萬、30萬這樣、 嗯、 那 我只是理解成怎樣呢、 嗯、 報30萬每人1000那就可以300萬而可以出數說了那個數就是了這樣 即是開 budget 是啦 開 budget、 啊、你因為要開這個 budget 這麼大呢所以就是要開大的 budget、 嗯、 所以就要大一點的 number 這些呢是不少是這樣 的 我現在認識有些藍絲呢即係其實都唔係好明白，佢都係讀過書嘅、 嗯、 ，OK 就唔係話即係目不識丁嘅人，嗯、但係佢哋都好即係佢覺得應該係支持警察嘅喎、哦。我估你有啲朋友都係咁啦。啊，呢啲個現象咧，尤其是喺海外華人社會咧，係我睇唔係個別例子嚟嘅。你點樣理解咧？尤其是海外華人社會，佢哋揸住喺民主國家嘅。我真的不太明白 分兩批啦。海外一間我講咗香港嗰啲先啦。我相信 我不敢代表他們，絕對不能夠代表他們。嗯、我猜測就是他們想，就算黃絲都想香港一個穩定的香港的。 嗯 啊、我都不想，我都不願意見到，或者不高興見到過去三月的事情發生。 嗯 啊、我希望香港早日落實民主，解決到那個問題。 我希望六月九號那晚，林鄭已經話撤回。 撤回係啦。咁如果六月九號撤回 咧，嚇、 啊、撤回咗之後，可能根本就往後嗰三個月就冇呢啲事情。好啦，海外嗰啲情況係點咧？海外我自己咧就覺得 有一百萬香港人啊，原來海外有一百萬香港人。 嗱、嗯，海外嗰啲人咧有部分人咧係有咁嘅諗法嘅，我相信佢喺一個民主社會裏邊享受到一個民主社會裏邊保障到嘅自由。 嗯， 但係佢又覺得咧，如果即係我相信部分啊，即係始終都喺啲所謂非人環嘅社會裏邊，一個強大嘅所謂一個強大嘅中國咧、 嗯， 對佢啲海外華人計咧，係佢哋嘅地位咧，或者被人哋歧視嘅機會咧係細啲，或者係冇咁容易被歧視。嗯、即係中國嘅國際地位越好咧，佢哋啲所謂海外華人裏邊咧就 地位高啦， 話高啲。咁、嗯、我只係能夠，我唔敢講呢啲叫乜嘢啦。即係我即係覺得佢哋。如果係真係咁愛國，最好咪快轉國再住咯， 係 啱唔啱？係嘛？即係何君瑤話最多人支持何君瑤嗰就咩咧？就話支持咧就係 警察仔女 翻內地讀書嘛， 大灣區讀書嘛， 係啊係啊， 係支持支持支持嚇。 嗱，即係呢啲咧係比較所謂我叫做一致性， 係 啊，即係你口講愛國，不如你身體力行，即係自己移民翻去內地， 係 嘛？響應中國，翻去內地居住咯，係咪先啦？ 嗱，仲有我咁睇咧，華人地位或者少數族裔地位咧，喺依啲西方民主國家裏邊高唔高咧？除咗係同中共政權強唔強大之外咧，佢哋啲人咧應該諗一樣嘢，喺尤其是喺英語國家裏邊咧啊，佢喺過去幾十年係做咗好多努力咧，係製造種族即係。達到種族平等的、做了很多工作，成不成功就是另外一件事。他起碼表面上或者憲法上是保證了種族平等，依份去到英國、okay? 你可以說他表面，但是的確憲法上你是不可以種族歧視的、我不明白海外的華人不是很明白，甚至他們對三權分立這件事，就是說警察拘人或者任何政府部門拘人，法官放人，只要證據不確不足夠就放你，他們不是很明白的，很奇怪，那些人是事業上有成就的善眾佳、不是即是目不識丁不識英文那些人。 我還說多一句啦、 啊、 即是在海外的華人如果要批評香港的年輕人呢、你搬回來香港住，跟年輕人一起感受香港，我想這個實在一點。2047之後究竟是海外華人你在住還是在香港而家廿幾歲嘅人，佢哋廿八年後喺香港住，邊個關心自己嘅將來多啲咧？ 啊，同埋仲有一樣嘢咧，中共咧係完全滲透海外所有華人媒體。 呢、這個當然啦，呢、這個、啊、我即係做立法會嘅時候，我都去過唔少一啲地方嚇、當中我見到啲中國領事，即係當地嘅中國領事，無論三藩市啊等等嗰啲地方，其實佢根本係。話就做外交工作，事實上在共產黨的工作裏邊咧，做緊統戰工作。 講唔好聽就是情報工作。係 啊， 係啦。咁仲有勸大家咧，如果係海外住嘅咧，即係上多啲網啦。香港嘅網台甚至網媒咧係做得唔差嘅。咁如果你哋喺當地淨係睇到啲依個親共嘅媒體或者紅色媒體咧，你知道嗰張圖畫咧係唔全面嘅。呢、這個唔單止係對英語國家嗰啲香港移民咧，東南亞尤其是我覺得部分咧係真係被蒙蔽嘅，馬來西亞、泰國嗰啲咧，佢哋知道嘅資訊完全係狹窄㗎。佢睇香港以為香港好亂，其實香港亂乜鬼啊！ 今日有個即係被抽中嘅去參加林鄭月娥嗰個對談會嘅人咧，佢就話咧有一個網站啊，叫連登啊LIHKG 係打個張黑出嚟，唔該阿健仔。 LIHKG 咁啊，呢個 app 咧就都係免費嘅。咁啊，大家海外華人亦都可以睇下個 apps， 睇下啲香港年青人。呢個人咧就同阿林鄭月娥講：你想了解香港年青人諗緊啲乜嘢咧？ 你自己看看呢個網站啦，睇就得噶啦咁樣。係日日你真係睇下，只要十五分鐘你就可以睇到佢講乜嘢。嗱，我就其實六月初開始咧，我差唔多好似呢個年輕人咁嘅。朝頭早起身咧，我就第一件事咧就都睇十五分鐘至十分鐘睇睇呢個 温習功課。 係啊， 即係出街之前啊，善眾街。 因為我啲和理飛咧，係我夜晚咧，即係除非睇直播啦，有事發生咧，我十點後咧，我盡量唔睇新聞，因為有時睇得多咧心噏嘅，即係影響睡眠質素。但係朝頭早唔緊要啦，朝頭早起身就睇。咁啊，夜晚咧， 我有同感啊！夜晚睇直播咧，你睇到你真係心噏㗎。係 啊，睇完除咗心噏啊，抑鬱就會嚇，抑鬱咧就咁樣影響睡眠質素。所以十點後咧，盡量唔睇嚇。不過咧，就有陣時都被逼睇，即係忍唔到手。不過都係嗰句啦嚇，即係要了解事實嚇，最好咧就係攞到一手嘅資料，就唔好睇一啲最盡可能就唔好睇啲咧咩咧，人哋剪過嘅片啊。 係。 即係香港而家香港好多即係媒體做直播嘅，係嘛？即係直播就係你可以全面，係嘛？ 全面睇， 係啦。 其實香港好多間網媒都提供咧免費嘅 全面直播， 全面直播。嗱，勸你睇定唔難㗎。咁我跟住有個觀眾啊，你話叫 Kim。OK， 佢話主持人係咪海外香港人嘅黃絲比較多咧？我唔夠膽答你啊！我呢樣嘢嚇，黃絲藍絲呢樣。 好得意嘅，我當然呢個唔科學啊。 係 越移民得耐嗰啲咧，好奇怪嘅。越移民得耐，即係做得即係好耐海外嘅移民嗰啲咧，有啲係越嚟越藍。即係呢個我感覺，可能啱啱新移民嗰啲咧，就即係你唔點解你要移民啫？ 要 fear。你恐懼啊嘛， 係咯， 佢忘記咗初衷 啦，係啊， 係啦， 所以初移民嗰啲咧，就可能黃嘅就偏多啲， 係， 但係即係移民咗幾廿年之後嗰啲咧，就唔記得佢初點解移民啦，咁樣， 我都覺得係藍多啲啊，呢個同教育水平冇關㗎，開頭我以為淨係唐人街啲人咧先至會藍，即係親共啦嚇，祖國好啦，因為掛住唐山啊嘛，啊但係發覺唔係喎，好多。大學畢業、碩士、博士都係咁嘅喎。不過最啊，講到呢度啦，我已經講過好多次啦。你哋自己海外華人咧，你哋睇下香港啲網，真係做得唔差嘅。啲網媒、網台真係唔差嘅，俾你另外一個 picture。最後問你，作為啲早期出嚟從政嘅人咧，你對新嘅一代咧從政，而家話選區議會啊要揼石仔，追區議會工作啊，可能係好悶嘅嚇。你有啲乜嘢説話同佢哋講咧？ 我覺得香港 區議會工作未必有得威噶，做有得你做，威冇得俾你威噶。 我記得三十幾年前我第一次選區議員嘅時候，都唔係即係都冇諗過即係將來會點。咁只係覺得咧點咧？有啲嘢我哋可以即係點講？自己可以做可以參與嗰啲咧，咪去做咯。今時今日。452個區議會，即係11月24日，452個區議會。我相信年青人參與都多嘅。不過咁都係講一句，第一次選舉唔一定容易贏。但係輸咗咧，唔好放棄。始終嚟講咧，嗱，同立法會選舉唔同。區議會選舉咧，哎呀，今日都好啦嚇。雖然我相信北京會有啲所謂叫做種票啊，或者呢一類嗰啲操作會做。但係呢一啲嘢有影響幾大嚇，但係始終都係一人一票。同埋冇功能組別嘅區議會係嚇，唔可以話佢好難話佢係個選舉上唔公平。當然啊，北京咧就透過即係啲外國團體有好多資源裏邊日派夜派，啲福袋越嚟越厚， 同埋控制咗係啦嗰個大廈業主立案法。 係啦，咁樣咁啲係多嘅。咁但係始終都係一人一票，所以咧就點咧？年青人即係、就是、我第一次選區議會都係25歲嚇，雖然第一次係贏咗，咁但係我相信咧就點咧？我睇到今次所謂有一個叫反自動當選嘅運動。咁我相信今次。成功參與選舉咧就應該得嘅，但係係咪贏到個選舉我唔知道。我相信希望即如你所講，喺個39萬新增嘅選民，年青人比較多，大家去投票。民主，我用個説話啦，學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立法會就係好似我哋嘅城市。立法會咧就係功能組別功能組別主導噶啦。我哋農村咧就係、是。452個區議會，我哋要靠我哋嘅農村贏到 在452個選舉裏面贏到226，就可能已經過半數。過半數之後呢，港九區議會和新界區議會那裡加上117個的議席呢，117個議席是選這個特首的選舉委員會。上屆2016年那個特首選舉委員會呢，就有312個就非建制，加上如果是117就已經差不多440、 接近一半，拉近了距離 了。第一、第二呢，如果你贏到100，贏到區議會過半數呢，區議會有個劉國芬， 是 他就是區議會功能，功能組別來的， 是 那裡那一席 都攞埋， 都攞埋， 只要你過到半數就可以了。 好啦，連到下年區議會立法會，大家如果是參與多一點的，立法會的議席數目，因為如果根據未 DQ 之前有30個的，劉國芬那裡多一個31，直選那裡可以能夠有機會贏到一至兩個，那就32或者33，再進軍這個功能組別一兩個呢，就算35不到也好，33、34呢 是 都接近呢過半數，這個指標呢雖然在一個不公義的制度之下，在未改到這個普選，即是立法會和特首雙普選之前呢，我們都仍然呢應該要兄弟爬山各自努力，這個是一個即是和理非可以參與的，應該用盡所有方法，係嘛？贏曬，我哋可以贏到個議席。功能組別我哋未必贏到，但係都已經唔錯咯。我哋嗰啲所謂一人一票功能議席，教師啊、律師啊， 做會計贏，我係計㗎，係 啦。咁啊，會計啊，梁繼昌嘛，咁已經贏咗。咁啊，工程未贏啫嘛，下一屆工程師贏埋。 啊，得我有保留啊，工程師，你認識好多工程師，佢哋最保守、最藍就係工程師啊嘛。 我知啊， 係 啊。咁但係 IT 界就莫乃光贏啦。 係啊，年青工程師 係 啊，睇下可唔可以參與多啲，參與多啲做到工程師，跟住咧就贏埋盧偉國嗰席，咁咧就加埋劉國芬嗰席，起碼就32。咁如果立法會直選裏邊咧打好少少，贏多一至兩席咧。咁我哋可能已經係接近34或者35。 咁呢個咧就34嘅，因為咧總有立法會議員咧係唔出席嘅。佢嗰邊嗰啲咧，咁你已經佢啱啱嗰個去咗廁所，或者有人 call 咗出去有生意傾咧， 就攞佢命 了，就攞佢命噶啦。 係啊， 即係各位努力啦。不提醒區議會工作咧，你呢個知道好辛苦噶嚇。仲有咧， 區議會工作比我35年前好辛苦好多。 嚇 嚇，亦都專業化好多。相反，我覺得是比30多年前有發揮的，我正面都去氹年青一代參與是好的，民主是要打拼出來的。 好 ，OK， 民主是由 local 開始的。OK， 多謝各位收睇，亦都多謝善眾街。原來善眾街咧仲係咁精神健康，是可以打拼的。OK， 有機會再請個善眾街上嚟。今晚節目時間差不多，記得多多益善，少少無區，捐款俾我哋，同埋咧將我哋節目 share 出去，冇你哋。按一兩下咧，城寨係冇咁光彩嘅。我需要你哋捐錢同埋你哋撳掣。節目時間差唔多，下星期再見。